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春运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而且马上就要到春节了。这两天呢，不管是火车站还是机场还是长途客运站的客流量都已经达到了峰值。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发现，与过去相比，进入新时代的铁路春运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铁路春运已经不仅仅是要旅客走得了，更要旅客走得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科技设备的不断投入，铁路春运正在进入智能服务时代。在今年的铁路春运当中，大数据技术也被应用进去了。今年铁路总公司创新推出了贫困地区旅客精准售票服务，到目前为止已经售出了1400多万张票。所谓的精准售票，就是针对贫困地区的旅客近年来春运出行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了解出行需求，然后精准安排运力，为返程较晚的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预留出票额。以云南为例，针对云南的88个贫困县、447万贫困人口，实际开展了这项服务。此外，铁路部门今年还推出了互联网加出行服务，购票完成之后，旅客可以通过12306绑定的手机号码接受微信通知，可以在微信之内接受购票、改签、退票等通知，还可以利用微信二维码查询余票的信息。2017年的1月份，武汉火车站率先试用了两台刷脸进站的终端设备，那个时候人脸识别率仅有 80%， 时隔一年，设备的人脸识别率已经提升到 95%， 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配备数量扩大到了1000台。曾经在2017年引发关注的高铁订餐，在今年的春运也实现了升级。据铁路总公司介绍说，为压缩时效，高铁订餐的下单从最迟的2个小时压缩到1个小时，同时还进一步丰富了餐食的品种，并且提供了特产的预订。还有就是高铁加共享汽车的服务是今年春运出现的另外一个亮点。在今年春运期间，呼和浩特东站、南京南站、济南站、兰州站等地都推出了分时租赁汽车，以解决春运路上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也着重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春运方面的话题，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春运的出行安全。在今天明天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聊一聊春运方面的安全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将主要从民事纠纷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通过铁路法院真实审理过的案件来提醒大家，在春运出行期间，不管您是探亲还是出游，安全问题一定不能忽视。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孙雷法官。孙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法律问题。现在已经是春运当中了，而且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今天请到您呢，专门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铁路运输方面的安全问题。 好的。 那今天请您呢介绍几起案件，这几起案件既有发生在列车上的， 对， 那也有发生在轨道上的， 对， 那也有发生在正在假期当中的， 对 啊，挑选各自有不同的特点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春运期间，在春节期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乘坐铁路作为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 是。 那么首先呢，您把第一起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第一起案件呢，是一对小情侣，女孩呢叫小芳，她呢刚刚有20岁，然后呢是来这个北京呢，冬天的时候，这个也是快放假了嘛，她没有自己的这个长假，然后就到这个北京来看望男朋友。 啊，小芳女孩等于说并不是在北京学习或者工作的， 不是不是， 啊，就是来看男朋友的。 对。她男朋友是做这个个体的这个工商户，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呢就是到这个铁路边上玩，就觉得铁轨啊特别的浪漫，然后俩人呢就坐在这个铁轨上，年轻人嘛，这个谈情说爱。 因为这个之前网上可能有很多情侣在铁轨边上拍的很唯美， 对对对， 很清纯的那种照片， 其实是很危险，这， 啊， 其实很危险，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他正好是两列火车一个交汇，就他们两个是坐在这个两个铁轨的这个线路的中间，这个评书的词儿啊，就是二马一撮蹬，两个人就都被火车给撞死了。 他们并没坐在铁轨上，而是坐在两条铁轨中间。 是坐在铁轨的这两条，它是两条线路嘛，然后是坐在这条铁轨的这一边，然后靠就是相向的，然后这边来了火车，他们就往就对向跑，结果这会儿呢是一个在这个铁路术语叫会车，从相反的方向呢也来了一列火车，得躲开了。他这边来，他坐在那个铁轨方向那火车，结果往相反方向跑的时候，他应该往下跑，但是他是往相反方向跑，这个时候那边来了火车，把两个人全撞死了。然后呢，这个家属呢，就是以这个铁路呢，这个没有尽到安全防护义务啊为由，这个诉至这个我们法院，然后要求这个死亡赔偿金啊、精神损抚慰金啊、这丧葬费等相关的损失，然后呢，铁路局呢是这个铁路部门呢是以这个说我们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了，是以他自身为由啊，这个原因为由呢不予赔偿 啊。当时事发的那个路段哈，就这两个年轻人是怎么就跑到这个铁轨上去了呢？ 是这样，咱们呢铁路呢，这个可能咱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这个全封闭的线路，高铁啊，这个都是全封闭的线路，但是也有在老的线路，在按照这相关的规定来说呢，它是没有不需要来建这个一定需要在120公里以下吧， 就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的列车 、然后或者不是重载运煤的这种专线的话，它是不用设置护网的，所以咱们看到很多慢车，比如说这个不带字头的啊，不是快车，这种慢车咱们也坐火车，周围就能看到地或者能看到农田，是没有这种的，就车辆信号不居多这种情况下，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小孩呢，或者说年轻的这个情侣啊，他们就可以直接上去，包括很多这个种地的这个老人，他们都可以上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因为他没有护网嘛， 对 啊，然后很容易就上去，然后就在那儿，反正就觉得很浪漫嘛， 还有穿行的呀，不方便的呀， 对 是吧？ 对，这种很多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咱们法院呢，这个根据相关的查证的事实呢，以相关的这个法律，就是咱们审理的这个，我们叫路伤解释简称，其实就是最高院的这个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这个赔偿纠纷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个相关的条文第6条啊，就是判决他这个路局呢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那的确是按照咱们国家铁路相关的规定哈，时速120公里以下的列车经过的这种铁道线路，的确旁边是不需要护栏的。 是这样，就是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说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绝对。如果说这个铁轨旁边是，比如说是繁华的这个农村，就是这个城乡结合部，我老说的，就是咱们北京其实有很多已经是城镇化的农村 啊，对， 或者说这个火车呢，把一个村里头呢给一分为二，这边是地，他自己种的地，这边是这个家，那在这种情况下，人穿行很密集的情况下呢，按说应该是不是说必须不要建，而是说是情况，那我们法院认定呢，很多情况下是需要建的，哪怕你不建铁，可以，你可以不建这个护网，但是你可以修地下涵洞 啊，对对， 对吧？你可以设这个桥梁，这个都可以的，只要要尽到安全防护义务，这么一个情况。 一般咱们判断啊，铁路部门怎么样做，就算已经尽到安全防护的义务呢？ 是这样，咱们呢，在这个 按照司法解释的第六条呢，这个他说的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呢，原则上是分为四块。 嗯， 啊，第一块是说你进没进到，咱们简单说的安全防护，就比如说有护网， 嗯， 当然不是护网是绝对的啊，包括桥涵呀，包括警示标志， 嗯， 啊，这是一块。二一个呢是有的呢是要求你的紧急的避险任务，就刹车， 嗯， 当然咱们不是说所有见着人就因为火车惯性大。那不是见着人就一定要刹车， 对对对、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鸣笛示警是要有的。咱们老听那火车的滴滴汽笛响，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及时的救助义务， 嗯 啊等等这几块吧， 哦、 啊三四块的义务。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两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 嗯， 一瞬间就失去了哈。 对， 的确，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 嗯嗯。 但是呢，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穿越铁路线路。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孙法官讲另外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就是发生在寒假当中的。 对， 因为现在也正好是寒假。 对 啊、正好是临近春节了。 嗯嗯， 孩子们啊都在这个家中休息。 嗯 啊，这时候一些安全问题啊容易发生。 嗯 啊，今天我们就专门跟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假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事故， 嗯、 也是发生在铁路周边的哈。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这个有一个。之前吧，他是刚刚考上大学啊、 嗯， 这个王某，放 男生， 男生， 哦、 男生、 哦， 放假之后呢是回家，他之前所谓的高中的那个女朋友，带引号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嗯、 刚刚他是年满18岁，他就想不开，想不开呢，然后他就， 他是要自杀吗？ 其实还真不一定是自杀， 哦、 啊、 哦， 因为他因为咱们说的火车撞人呢，这种与行人相撞的这种呢是非死即伤，王某呢是没有死， 嗯、 但是呢是。截肢 哦、 这个、 那是怎么就 他 上火车了呢？ 他是这个骑自行车到这个铁轨想静静啊，这个想想静静、 哦、 然后呢、 嗯、 他就也不知道，据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翻越了这个护栏，那还是有护网的铁路、 哦、 翻越护栏，然后呢这个想吹吹风呗，吹吹寒风、 嗯、 结果呢火车来了，他下来肯定没有自杀，因为自杀的人咱们说咱们现在都有很多机车有监控能看到的这个这种相关的情况、 嗯、 尽管没有遗书啊，没有这种相关的材料，但是通过咱们相关的佐证能够看出来这个小孩是明显的看到往下走，结果呢、 嗯、 还是带到了他，就是火车带到了他，不是那个风啊、 哦、 就是火车带到了他，然后把他这个双腿截肢，很惨，然后也是家属呢、 嗯、 这个诉至这个法院， 嗯 啊，但是说呢在这个法院的这个主持调解下呢，这个原被告呢达成了一个调解，但是呢这个小王的这个腿呢就永远的失去了，这双腿都截肢，很重要的， 而且是一个刚上大学不久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对 是吧？ 对、 啊， 其实因为这样，因为根据咱们刚才说那司法解释的这个八条的规定呢， 嗯， 说说他说这个同学呢，是因为根据第八条规定，他是对于未成年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是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有特殊的这个法条的规定。但是咱们本案这个小伙子呢不涉，因为他是已经成年了。 哦、 我在其实拿这个案例呢想说，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上，在这上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司法解释的第八条，他和那个之前刚才说的那个案例的情侣那个案例是不一样的，适用法条也是不一样的。 哦，对，情侣都是成年人了， 对，都是成年人， 是吧？那这孩子其实也成年了呀。 对，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因为十七八正是这个咱们说感情懵懂的这个阶段，有一些自己这个这样或那样的想法， 嗯， 包括其实我们审理了很多案件，都是这种未成年人，每年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嗯，是案件真的不少。 嗯， 穿越铁路的，上这个线路上这个玩耍的， 玩耍的，对， 啊、嬉闹的、 嗯、 啊，也有这个穿行的， 嗯 啊，这个还有顺着铁轨走的，就他觉得好玩嘛，就是在那个上头走。 嗯、 每年其实这个未成年人的案件，在我们院的路伤类的这种审理中是占的很大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说把这个案子拿出来，也是说希望这个小朋友们、啊、这些同学们在这个暑假寒假的时候去正规的、 嗯、 可以好玩的地方可以去玩，这个铁路不是好玩的地方， 是 很危险的地方、啊、 没错没错、 嗯、 寒假可能稍微还好，因为天太冷、 嗯、 是吧， 是 啊，到暑假的话因为天暖和、 嗯、 大家出去玩的这个频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更应该注意、 嗯、对， 但我在这起案件当中你也说了， 嗯， 这起案件里面这个路边是有护网的， 对， 和上起案件不一样， 对， 等于说这个小王他是自己 翻过去的。 对。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在处理的结果上， 嗯， 铁路方面承担的责任上，跟上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这样，其实这个案件呢，这个最后是以调解为这个结案的。 哦。 啊，但是说根据之前的那个司法解释呢，路局呢，这个就铁路部门呢， 嗯， 也是跟这个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咱们也跟这个死者这个伤者家属呢也是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跟这小孩本人， 嗯， 所以说如果说是有护网和没护网，在第六条的规定上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哦， 如果是没尽到安全防护义务呢，是要承担80%-20%的赔偿责任，铁路方 80%-20%，哦，这个幅度很大呀。 对，然后但是如果说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的话，铁路方的话， 哦， 那就是要20%-10%的这个赔偿责任， 哦， 它是不一样的， 哦， 法律规定适用是不一样的， 哦， 就跟刚这是。是这样，但是刚才说的，如果未成年人， 嗯， 或者说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嗯， 他们是不论这个铁路方有没有过错， 嗯， 只要不是自杀，只要不是这种故意碰撞的话， 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承担，嗯，不低于50%的赔偿责任。那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是承担不低于40%的赔偿责任，就铁路方，我说的 铁路方， 对， 哦， 说到侵权方承担的赔偿责任， 哦， 这个数， 哦， 所以说它适用法条是不一样的。 嗯，哎，为什么这个未成年人或者是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嗯，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嗯， 铁路方面反而承担的责任要更多一些？ 是这样，当时这个最高院在设计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其实也是着重的这个考虑了未成年人，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这种情况， 嗯， 因为孩子小，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没有自杀这一说， 哦， 因为他本身就是不存在这种，几乎是不存在这种情形， 很少，啊， 对对， 很少， 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形，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咱们这是高度危险作业的这种， 嗯， 铁路是高度危险作业嘛，所以让他们承担的法律的拟制就是40%-50%，本身和这个就，适用法条就不一样， 嗯嗯。对，因为这种速度这么快， 对， 嗯，啊，这样的高速的运行交通工具， 嗯， 那作为这个承运方哈， 嗯， 啊，可能要承担的责任要更多一些。 它也有一部分是社会的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咱们是请到孙法官跟大家讲了两个例子哈， 嗯， 这两个例子都是造成了人伤或者人亡的惨剧， 对， 也都是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的，让我们唏嘘不已。那么下面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一位阿姨了哈， 嗯， 而且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列车上， 对， 这个案子更有典型性，就是说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春运了是吧，春运期间火车上人特别的多， 嗯， 尤其是一些临客呀，快速啊，就不是高铁的那辆车，人特别的拥挤， 对对 对, 对, 对, 对，超人， 对，容易发生一些这个摔倒啊， 对， 碰伤啊这样的事儿。那您先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当中这个阿姨到底是碰到了什么事儿， 嗯，好的，这个张大妈她儿子在北京的这个某公司供职，也是赶上的这个某一年的春运，张大妈想就是说今年我跟孩子一起过春节， 哦，就从老家到北京跟儿子过春节， 对，跟儿子一起过春节， 嗯， 也正好赶上，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她刚刚当奶奶， 哦， 就是刚刚这个荣升奶奶吧，然后回去也正好看看孩子，结果呢是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呢， 嗯， 在这个开水间，就是咱们火车，咱们都坐过火车，它有一个就打开水的地方 啊，对， 结果呢， 嗯， 这个地上有水啊，有水的呢这个没有及时擦干，结果张大妈呢， 嗯， 这个不慎摔倒啊，这个受伤。 这趟车是一个那种普通的临客呀，K 字头的，还是那种特快直达， 嗯， 还是高铁呀， 应该是一个临客。 哦，临客 人比较多，人比较多呢， 哦， 然后他就等于挤过来打水， 嗯， 因为是这样，就是当时地上的水呢，咱们说一方面呢，就是铁路方呢是有自己的这个过错啊， 嗯， 自己没有及时这个擦， 嗯， 但是说实话，因为咱们都挤过这个火车， 对，对， 挤过火车， 是 啊，所以说在上面人很多的时候呢， 嗯， 可能这个大妈呢也有自己没有完全尽到自己的这个义务， 嗯， 啊，然后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双方都有自己的过错，然后双方呢， 嗯， 也是根据这个相关的过错情况呢，达成了一个和解，一个谅解， 也是和解， 也是和解， 哦， 啊，因为摔的呢，哦，是构成残疾了。 哦，是吗？ 对，这老人可能也骨质疏松吧，这反正摔的是不善，因为那一下摔的挺厉害的，十级伤残。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呢， 嗯， 双方就是送去医院，因为他就没法再坐了嘛，送去医院， 嗯， 然后这个刚上车， 嗯， 啊，然后送去医院，这个就是赶紧给他救治， 哦， 然后后来还是等，也没看成孩子，也没干嘛，然后最后还是等着， 嗯， 好了之后啊，那年带着孩子，我后来了解啊，挺好了解的， 嗯， 就说这个他儿 儿子带着孩子他就回老家了。 哦， 啊，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那个大妈等于说是这个车刚刚开动不久是吧？ 嗯， 已经开了。 没呢，就是咱们上火车之前不是都有那个等候的时间， 等会儿 啊，是这个不是它是始发站，不是这个中途站，然后所以就。说打杯开水吧， 还没开呢， 对，还没开呢。 哦， 所以说咱们其实这种案件啊，就是每年啊也特别多，也有中途的，有从卧铺掉下来的 啊，对， 啊、有从这个孩、啊、带着孩子过这个铁路安检的时候， 嗯， 瞎玩的，这个磕伤碰伤的， 嗯， 还有这个开水烫伤的，这是摔了的，嗯、还有打开水烫伤的， 嗯，对，有 说这个说。各种各样的都有这相关情况。 对，比如说那种在临客上、 嗯、 我去开水间我冲包方便面、嗯、 对对对， 然后回去的话可能这个人太多， 对， 一不小心绊了一下，哗， 对， 方便面撒别人身上。 反正有的案件呢，咱们不是说铁路一定都承担责任，就是说这种我们其实今天想说的不是说铁路方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或者说这个老百姓承担什么什么责任，其实就是说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说你是坐火车、 嗯、 还是刚才咱们说的您玩您还是说探亲走亲访友、 嗯嗯、对， 这种在火车上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是， 尤其是简单提示一句，就是咱们那个听众们 嗯， 带着一老一小，因为咱们铁路方啊都有这种小红帽，就是说这个爱心的这种帮忙的这种组织啊，或者这种、 嗯、 他们你提出来他们原则上都会帮助你们的， 嗯 啊，所以说咱们别老这个想当然的怎么样，尤其是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人多、 嗯、 尤其春运真的人特别多， 是、嗯、哎，我想问您一下、 嗯、 您刚才不是说我们这位阿姨是从老家坐火车到北京， 对， 那车还没开，等于说那阿姨还是在老家的那个火车站， 对 怎么在北京法院审呢？ 因为是这样，他按照这个，他打的是合同，不是侵权。按照合同有目的地、有始发地，因为他的车底是北京铁路局，就是车的运营承运人是北京铁路局的，所以被告住所地就是咱们北京。 哦， 啊，所以说他在咱们法院呢是有管辖权的。 嗯， 在这上是没有问题的。 哦、 嗯， 那他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到当地的法院去告呢？ 对，但是呢，这个啊，这当时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赔偿标准各省不一样。北京的赔偿标准稍微高一点，所以说当时这个大妈考虑的也是也有可能啊、 嗯、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跟他们做调解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 嗯， 然后最后呢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的这么一个、 哦、 一个情况， 嗯，哎，所以这里啊通过这事还得跟大家说一下、 嗯、 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 嗯、 从北京到上海的京沪高铁， 嗯， 每天发车那么多队， 嗯， 有的车呢是属于北京铁路局的， 对、嗯、 啊，有的是车是上海铁路局的， 对、 嗯、啊，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说，那如果是北京铁路局始发从北京南站发往上海虹桥的高铁、 嗯、 那这个上面如果出现了一些磕着碰着伤害的事故、 嗯、 那应该就是归合按走合同的话就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这边来管， 其实上海铁法也可以管，因为它还有一个目的地， 哦， 它始发地目的地嘛， 哦、 啊、所以说它也有管辖权，但是原则上呢都会选择被告住所地、 嗯、 最省事儿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它最省事儿、 嗯、 啊，那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这是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发生在这个列车上的啊这样的一起案件、 嗯、 那么下面呢跟大家说呀，因为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喜欢滑雪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冬天啊、 嗯嗯嗯嗯、 啊，喜欢泡温泉的朋友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也非常适合泡温泉、 嗯、 啊，包括很多出游哈、啊 嗯、 那么下面这个案件就和这个出行出游有着关系，您得也跟大家说一说， 是这样，这个尤其是咱们知道2022年北京这个冬奥会这个申办成功下来之后，其实冰雪现在很多人都去这个， 是 吧，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之前审过一起案件，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有一个大哥他们自驾游啊，自驾游去这个张家口地区去滑雪去泡温泉，那大哥还特别好锻炼，真是特别好锻炼，就据后来他们家属说特别好锻炼，两家人一块去完了之后呢，这个早上起来这个大哥呢出来去早锻炼， 嗯，就已经到张家口那 边了，其实已经到张家口早锻炼完了以后呢，这个走近路， 他 其实他就晨练嘛，跑走近路的时候、 嗯、 这个当时后来我们也去了这个现场，他是爬上这个高路基的这个铁轨这个线路，人有点类似他认为他估计啊瞎说的、 嗯、 这是感觉是有点越野的那个意思，上去、 哦、 然后想抄近道回来的时候、 哦、 被飞驰的这个列车给撞亡了， 死亡了 然后这个最后的也是家属呢、 哦、 这个 安全防护义务啊，没有到位为由呢， 嗯、 这个诉至北京铁路法院。 哦， 然后呢，我们也是查清事实基础上做行了一个判决。 那这个铁路不都是有路基哈、啊 嗯？ 这个高跟低有什么区别呢？ 是这样的，高路基呢有这个防水啊、减震啊、这个根据地势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高路基大概应该。具体数据我不知道啊，那、目测应该是有2米以上的那个高度 哦、 它是为了根据地势的这个要求吧，所以它有高路基和低路基的这种情况。 一般像这样的路啊，可能列车行驶速度不是很快嘛，那个大哥怎么就没看见呢？ 是这样，就是咱们说这个铁路啊，它有刚才我也说了，它有惯性、 嗯、 这个惯性大啊，制动时间长。 嗯 啊，这个重量也大，所以说呢，它跟咱们其实跟咱们基本上的这个机动车的类的这种案件不太一样。咱们有这个就是铁路的这种侵权的这种案件呢，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 哦、 一旦是碰上， 嗯， 非死即亡，而且死亡的概率呢、 嗯、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高。 即便是没有死，我说实话，轻伤的案件，在我审理这么多案件，几乎我是没有印象，应该都是重伤，都是很严重的这种，就是截肢啊、 嗯、 或者怎么样的，就保住一条命就算不错 啊、嗯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还是又在强调这个安全，确实得需要 对对对 啊，确实是这样。 嗯， 说我为什么知道说这个路基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怎么这种情况， 嗯、 是因为像我们包括我的同事啊，这个审这种案件的同事，原则上这类案件都会去看。 去现场看， 对，去现场看、 哦， 然后去调取相关的公安卷宗， 嗯， 去看一看这种情况，有一个第一感觉的一个直观上的认识， 嗯， 就刚才我说了，因为咱们的铁路和公路不一样，因为公路大概的这个情况咱们都能感觉到、 嗯、 啊，就是很笔直的路或者乡村小路， 嗯， 但是铁路不一样，在山上是什么样的啊？ 对， 这个有隧道是什么样的？没有隧道什么样的？ 嗯、 村里是什么样？高铁什么样的？ 嗯， 几乎可以说有带弯道的，有不带弯道的， 嗯、 几乎可以说所有的案件。它的现场都是唯一性的，几乎是不可重复的这种现场。 嗯， 所以为了审理这种案件啊，路上案件是我们铁法的当家菜。 嗯， 那我们要做好做细做精。 嗯，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会去现场看一看。 哦，嗯、而且铁路啊，这个那么大质量的列车，那么高速的行驶，从列车采取制动到最终停下来，一般得好几公里。 反正是这样，就是。因为铁路的这个刚才说了，它有它自己身特点。说咱们说线路上有一个人。一般他会先鸣笛、 哦、 为什么？就是告诉你，因为他汽笛很响，因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很响。如果他还您说咱们看见一个人啊，就按就他们叫料非常，就是这个采取这个紧急制动措施、哦、说见了一个人咱们就踩刹车吧，见一个踩、 嗯、 那我估计北京到天津两天你也到不了，因为它的惯性会非常大，而且它在启动的时候也非常大、 嗯、 也会有一个惯性嘛、 嗯、 而且咱们都知道铁路的线路呢它都是统一的一个时间点。 对， 对， 如果说您这个时间停了几分钟， 嗯， 就会影响后面很多很多， 没错， 很多很多列车， 没错， 它不是说一个说咱们跟公交说这趟那趟不是那样的、 嗯， 它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嗯， 所以说铁路呢有自身的特点， 嗯， 它的危险性更大， 嗯嗯，没错，所以说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提醒大家哈，尤其是在春节到来之前，我们谁也不希望大过节的， 嗯， 家里人出现了一些这样伤亡的事故哈， 是的， 都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个节， 嗯， 所以说我们在春节之前特意跟大家做这么一期节目，也是通过孙法官跟大家讲的案子提醒大家这个安全问题，铁路的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忽视。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孙雷法官，谢谢孙法官。 谢谢主持人。 嗯，好，孙法官，再会。 再会。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两位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从刑事案件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春运安全。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